月22号啊，寒冷星期一啊， 系啊，寒冷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亦都现正生效啊！而家室外气温跌一跌，已经去到15度啦， 睇住啊， 晏啲会再冻少少啊，可能去到10度左右嘅，咁啊，新界再低一两度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啊，强加衣服啊，要吓 睇路啊。 睇路同埋睇天氣啊，係啦、 啊， 因為隻腳僵一僵咧、啊，你唔睇清咗條路，好容易跌一跌掛掛、 啊、一個人跟住突然之間走咗神啊， 係啊， 咁就唔好，即係好容易病。 你唔好講呢啲添啊！我啱啱呢個 weekend 啱啱經歷咗啲好得人驚嘅事情啊，不過預告咗我哋今日6点钟先嚇， 係啊，今日6点钟我哋音樂 Sona 就會又有新嘅音樂類型，大家介紹一下啦。今日介紹呢一種咧。犀利啊！ 犀利啊！ 霹雳啊！ 霹雳啊！系新一年霹雳啊！ 系啦，今日呢一个咁霹雳嘅音乐类型咧，就叫做 IDM 啊 ，IDM 同 IBM 系有咩关系啊？ 差个英文字母， okay, 都系全英文咯。 咁但系 IDM 都预过一下系咩类型啊？电子音乐嚟嘅， 电子音乐、 okay, 全名啊，叫做 Intelligent。Dance music， 哇，听落好似好聪明啊嘛吓， 系啊，咁又 有 intelligence 啊， 几有智慧咧嗰样嘢， 咁啊，6点钟会听到噶啦， 系啊，咁啊知道啦，咁啊，我好想讲咧，即系今日你讲嘅呢件事咧，其实咧系源自于即系件事发生就系喺星期六啦， 系冇错， 咁但系咧我知道呢件事系寻晚，话说突然之间我女朋友就同我讲，喂。你有冇睇啊？奔老婆嘅个社交平台啊，咁样，我心谂啊，系咪有啲咩嘢？ 有花生食，系咪 有花生食啊？系咪无端端想装我咧？咁样，即系无端端问下人哋嘅另一半， 装你都唔会装到去用我老婆嗰个位置去装嘅。 咁啊，好奇啊，跟住冇做咩？跟住好好笑噶，你睇下， 用好笑去形容啫。 即系佢自己笑咗先嘅，跟住笑完一轮之后，跟住就问我有冇睇，咁啊冇噶，咁跟住佢讲咗。幾句，跟住我就話因為都幾長，我立到，跟住咁我自己睇啦。咁跟住就睇完之後，咁兩個喺度笑， 跟住就覺得哎呀，真係幾笑。 咁於是乎我就 send 咗 message 俾阿斌，就話我女朋友睇咗你老婆社交平台嘅update 啊，佢笑得好開心啊，不如聽日節目講啦咁。 跟住我仲要問嚇邊樣嘢啊，好笑係，因為嗰件事情咧有一半好笑，一半都驚驚地嘅。站喺我嘅立場就有啲驚驚地嘅。 而家係即係叫過咗之後。 我咪覺得 好 笑 咯， 係啦，因為即係早兩日禮拜六嗰陣時啦，咁我老婆就見即係血庫嗰邊好似都存量唔係太多啦，咁佢係一個平時都有 keep 住去捐血嘅人嚟嘅，佢一嚿期3个月、4个月左右就捐一次噶啦，咁樣，咁禮拜六佢就話咁我就因為我嗰日禮拜六要翻嚟公司做嘢啊，即係嗰日就喺呢、這個世界足球傳奇杯，咁所以就翻咗嚟公司，咁所以就做嘢嘅时候咧，咁佢就话我抽个时间去捐血啦，咁样。咁我其实有同佢讲过话不如你即系你过多排先捐啦， 即系唞多阵， 唞多阵。因为佢都一个容易成 受伤嘅女人。 系，佢都容易话头晕啦，容易即系同埋佢加上早两个礼拜啱啱病好，咁我觉得你早两个礼拜病好，即系虽然冇事啦，咁但系好似都唔好咁心急啦，系啦，唔好咁扯啦，即系俾个身体复原多少少先啦，咁佢又好心急啦，咁佢又走去捐血咁样，咁顺便就捐完血，咁佢就谂住等埋我收工接我咁。咁然後夜晚就去同朋友食飯咁，係啦。咁嗰日大概4点零钟左右啦，佢就已經捐血。佢話嗰日都好多人，即係好多市民去捐血嘅。其實因為即係可能大家都聽到一啲嘅唔同嘅即係呼籲，咁可能大家都好熱心咁樣啦。咁跟住大家都等咗成個鐘咁樣，4点零钟左右捐完。咁我話喂，你捐完你就唔好真係走啦，你即係你食件餅啊，飲啲熱嘢攤頭下個人先啦咁。咁但係呢由於基於佢係一個唔等得嘅人嚟㗎，佢係一個好有活力嘅人嚟㗎。 係呀，老公又未放工。係 啦， 咁掛住做嘢啦。 咁佢又諗住行下街行住等我啦咁。咁跟住佢呀行街啦，行咗粒零鐘，咁佢都冇乜嘢㗎喎。 都唔短喎，粒零鐘。 5点几啦，即係佢捐完4点零。行到5点几左右啦， 咁跟住差唔多時間，跟住佢就話：喂，我你幾點收工啊？我覺得有啲頭暈啊，咁樣。 你嗰日有冇擔心啊？聽到之後即刻 少少，但係我知道佢係一個經常都會頭暈嘅人嚟嘅，即係有時可能焗少少啊，佢加上可能有時又食一餐唔食一餐咁啊，咁佢又會話頭暈。咁我話你揾個地方坐低等一等我啦，我六點左右就收工㗎啦，咁樣我話我盡快過嚟接你啦，咁樣。咁跟住好啦，如是者，跟住佢话喂，过多十零分钟，我谂五点八九左右咧，咁佢就话喂，我唔得啦，我觉得我要 call 白车啊，定系 call 车翻屋企好啊，咁样。我话你边度都唔好去，你总之个人唔好喐，你话我听你喺边度，我一收工我即刻就飞过嚟啦。 佢有冇讲自己仲有啲咩唔舒服啊？个黑在 肚痛啊， okay, 肚痛同埋个头晕。咁跟住然后呢我最初唔知道原来肚痛系关事嘅，咁啊一阵再分享。咁啊总之五点零左右我话喂得㗎啦，长波就嚟踢完啦。总之长波一踢完我即刻。 我亦讲你有份踢㗎。 係 啦。等等就长波就快搞掂。 我就嚟射入啊我就嚟即係射入啊肺高㗎啦，咁样过啊肺高㗎啦咁样。咁跟住然后六点钟左右长波一完咗我就即刻。就撲過去啦，咁樣咁啊，去到揾到佢嘅時候咧，佢已經個人係坐咗喺啲石膊度咧，就好似瞌眼瞓咁樣嘅，即係個人攣埋咁樣，即係有少少好似好 攰， 係好攰咁樣啦。咁我話喂，你點啊？得唔得啊？咁我嘗試扶佢起身啦。一扶佢起身嗰下，砰砰，成個人。pass out 咗啊！成个人系昏，一类似昏迷咁样啊，即系佢对眼系冇咗 focus 啊，直头系晕咗。咁我好惊啦，咁我逗住佢，冇俾佢跌落地咧，撞亲个头仲危险啊嘛。咁我就慢慢扶住佢坐翻低咁样，跟住大概十秒左右，佢就有翻少少知觉啦咁样。咁我就即刻。右手逗住佢，左手就打电话报警啦，就要 call 白车啦。 一个节目唔好得一个主持，另一半受伤，唔好两个主持嗰个都咁。 冇错， 好难搞。 咁啊，于是乎咧，咁啊，好犀利嘅，都好快，真系好快就有一啲嘅救护员嚟到附近。即系仲要系佢应该分咗两批，我谂有一批咧就系喺附近地铁站或者系商场。嘅一啲隨時 stand by 嘅救護員，咁佢哋可能即係收到一啲嘅通知啦，咁先過嚟睇下，了解少少 嘅急救嗰啲先， 一啲狀況啊咁樣先，咁啊了解咗少少，咁跟住然後救傷車同埋啲救護員，即係醫院嘅救護員都正式嚟到啦，咁就再處理啦，咁嘅好真係前後好快手。我谂四五分钟左右已经嚟晒噶啦，咁啊冇啦，就 keep 住问佢啊，你叫咩名啊？嗰啲你觉得点啊？咁其实佢唔系好答得到嘅，因为即系用佢之后嘅讲法就系觉得，因为佢嗰下好眼瞓，佢系用眼瞓去形容嘅， 攰嘅。 系啦，佢话其实佢嗰下真系好眼瞓，其实佢唔知道啲人问紧佢啲乜， 就觉得好似好烦。 系啦， 咁系咁问我嘢啫， 系咁问我嘢咧咁。咁我唯有我见佢又答得唔系好清楚，我唯有 你帮佢答啊， 代佢答。 跟住救援员，我唔系问你啊，我问紧佢。 系啦，咁啲救援员又问啊，先生你系边个啊？咁样 你凭咩答？ 咁我话我系佢丈夫咁样，咁跟住就跟住继续去做翻啲登记啦。好笑啊！好多人问啊，点解你会答系丈夫咧？老公咪老公咯咁。 系 咯，跟住我唔知啊，因为咧嗰啲场口咧，即系同埋好唔惯啦，好少会直接同人讲啊，我系佢老公啊咁样。咁加上同埋。對方用嘅言語都好正式嘅，好荒謬嘅。 佢用文言問你咩？ 咁又唔係，但係都係一啲好 如何者啊， 都好斯文嘅啲用字。咁所以我就唔小心跟住咗佢嘅節奏咯嚇。咁跟住我 唔乃唔乃如丈夫呀， 類似啦咁樣。 嗰啲 係啦，咁跟住然後就好快脆咁啊，做咗少少現場嘅評估。咁跟住就扶咗佢上去個。救伤车啦，咁跟住然后就度血压，咁啊度血压个救援话：，哇，佢血压好低，咁样， 就要帮佢输翻血啦。 佢话你再低多少少咧，个血压就要原地输翻包俾佢噶啦，咁样。佢话哇咁严重啊，咁佢话佢捐几多啊头先，咁我话哦，佢捐咗450。 咁因為平時佢唔係捐咁多嘅，即係正常，即係因為按翻個體重同埋嗰個狀況啦， 即係有啲指引啦。 係啦，通常女仔就捐300唔多嘅，咁佢又即係好心啦，即係佢又覺得心 急，愛心爆棚 啊。係啦，咁佢又覺得之前捐350都得啦，咁覺得自己應付到，咁佢又捐咗450。咁其實個姑娘都提咗佢啊，佢話你。你諗真啲喎，係咪真係得㗎咁樣？咁佢又好 confirm， 咁佢話OK 我身體狀況幾好咁樣。咁姑娘照俾佢要攞 approval 嘅，因為咁啊照俾佢捐啦。咁捐完就係咁啦。咁跟住就去咗， 就差啲又攞翻原本嗰班去輸翻落去啦。 係啦，咁啊去咗急症室，咁啊瞓咗三粒鐘就得。咁啊有驚無險啦，有驚無險啦。 你知唔知我咧細細個小學嘅時候咪有啲捐日嘅？我就係嗰陣時捐咗一次咧，我捐暈啊！ 真係啊！ 自此之後，因為我身體真係至少咧體弱多病啊，咁所以我就無謂要增加身邊嘅人嘅負擔。咁但係呢個因為我細個嗰陣時係咁樣，係因為我從來都唔覺得自己一個健康嘅人，所以我都好驚啫。你依頭捐完嗰頭要俾翻我咧。 同埋咧最好笑嗰樣嘢咧，即係佢其實嗰下都唔清醒噶嘛，即係。佢搭人哋嘢都唔係搭得好清楚嘅，佢上到救傷車咧，佢唯一一個人醒咗一下，同我講嘅一句説話，佢好細聲咁同我講，佢話：我話你講咩啊？咁樣啦， 佢問你邊位啊？又問， 跟住佢話。你有冇同我阿媽講啊？話跟住我冇。 不過而家阿媽可能聽緊咁計， 唔好嚇親老人家。我話你去咗醫院睇下咩狀況先。 咁其實嗰個狀態應該都 OK， 因為佢已經開始可以顧及到身邊啲人嘅狀況啦。 係啦，開始即係同埋即係啲救護員都真係好專業，即場幫佢做咗咧。佢話佢嗰日咧個救護員好大力撳佢膊頭啊，撳到佢個人即刻醒一醒。 係 咁後屘佢話唔知再。查翻少少資料，我唔知係咪即係我聽咁佢咁樣講啦，佢就話即係好似個人暈嘅時候咧，佢撳翻個膊頭嘅位置咧，咁等啲血上翻少少，咁等佢個腦有翻啲血液流通嘅時候就 亂試啦，呢個 專業人士先做得啊， 唔好亂咁嚟行過同事個位，跟住捏佢條頸。 喂，你好頭暈啊，咁佢捏一捏，千祈唔好。 你開工冇乜精神喎，咁啊，唔好亂嚟啊， 救援先可以做啦，呢样嘢就咁佢就即系嗰一下就醒翻少少啦，个人咁样。 哦， 有惊无险啦，真系 无险啊呢单嘢。 跟住， 同埋因为自己一个人啊，其实系有阵 时系 噶，因为通常即系你唔好话捐献一样咧，有时譬如我当之前要去譬如你有时打针啊，成嗰啲咁，即系总之你做一啲相类似嘅一啲，我称之为。开即系括住嘅 treatment 等等咁，通常当值嘅专业人士都会叫你要休息一阵啦，咁样，咁所以有时就即系嗰个时间系有原因嘅，即系譬如有时要我之前试过叫我先生你可以唞20分钟啦，咁最长可以唞一个钟，我迟少唞一个钟啊，即系尽量 唞啊，同埋佢有一样嘢衰嘅，呢度都真系提醒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啦，即系佢。捐完血咧，通常啲姑娘咪会俾啲嘢你食下饮下嘅，俾包饼仔你。 唔好拣杂食啊！ 系啦，咁跟住然后我就系啦，我嗰日问佢话头晕，我问佢咁你有冇食姑娘俾你个包饼？佢话系咁难食，我就梗系唔食啦。咁我话唔得噶，你一定就嗱就系你就系有原因咯，就系、是、你就系要食啦。跟住佢话我买咗。买咗支汽水饮咁，跟住后屘佢去到医院急症室，跟住同嗰啲医生姑娘讲翻同一件事，即系姑娘又系问佢你捐完血有冇食翻啲嘢饮翻啲嘢啊？咁佢话冇食嘢，净系饮咗支汽水。咁跟住我姑娘就闹佢话饮汽水冇用噶，所以睇下几住啲嘢。 讲你又唔听啊？ 讲你又唔听，叫你食饼你又走去饮汽水咁样就唔好啦。即系人哋俾嘅建议一定系有佢嘅道理咯。 系 系啊， 小心啲咯、 啊。系真系，唉， 身体健康啊， 同埋评估清楚自己嘅身体状况。 最紧要阿嫂冇事啦， 冇事嘅， 冇事啊，做世界冠军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冇事冇事，可以去打边炉庆祝吓。 好啊，四号仔，庆祝四号仔。Little love in every day， 恬静中彰显细腻，为这沉上的温馨。我飞越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 又发现走到原点。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天空到静悄街角，我再次看到每点真。从梳化到咖啡香，记载了每次快慰与黑暗。从恋碰恋爱，直至洞察入微，一呼一吸不忘记和谁的曾经，回忆零色压力中拼掉。若浓若淡，我明白。这沉上的运气，我飞于地球另一边，几次聚散后，幸福都不过如此。In my little love, in your little love, we will find our way。从知己温馨的短信，到老拍档赞我勇敢。从陌生者的会心一笑，到得到小猫信任。从大节日礼物到简单心意，到开始珍惜念记。从微小痕迹看到奇迹，已经足够了。好奇让我重拾力气，用以为 翻啲温暖你哋啦，有呢一首 Jason 陈明起嘅叫做 Little Love， 先睇一节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回应有外国媒体评论话，近期国际人才对赴港工作和生活望而却步，甚至出现人才离港潮的时候，话有关言论毫无依据，无视香港继续成为国际人才聚集高地的事实，不负责任地贬损香港自由和人权状况，是对公众和舆论的误导。汪文斌话：当前香港对国际人才的强大吸引力有增无减，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得到切实保障，为海内外人才在港创业兴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和难得机会。中央政府将会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特区，吸引国际优秀人才，不断打造造新优势，欢迎世界各国各领域人才到香港创业兴业，共同分享香港的发展机遇。港股失守15000点关口，恒生指数一度跌超过510点，收市报14961点，跌347点，跌幅大约2.3%，是2022年十月底以嚟第一次低过15000点收市。全日主板成交额大约1122亿。科技指数一度跌穿3000点，收市报3035点，跌幅3%，创近15个月新低。恒指今年以嚟累计跌近2090点，累计跌幅超过12%。 政府再度推迟实施垃圾收费，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讨论当局准备工作的进展。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处理地拖棍的最方便和简单方法是贴上11蚊的标签，或者可以收集多些长形物品扎起来再一起扔，就可以便宜一些。民建联梁希质疑，有几多家庭有足够地方可以储起几支地拖棍再绑埋一齐，又问系咪可以将几张凳搭埋一齐抌。谢展环话有多种方式处理，到实地演练嘅时候可以针对唔同物品有唔同示范。实政原卓的田北辰建议全民派发指定袋三个月，给市民边做边学，到八月真正推行的时候会更容易。谢展环认为不一定要由政府去派，举例可以由物管购买指定袋再派给住户。云南昭通市镇雄县山泥倾泻，央视报道初步核查灾害造成18间房屋被掩埋，47人失联，救援人员至今救出4个被埋人士，另外发现3具遇难者遗体。事发在清晨近6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地质灾害研究中心主任许聪接受央视访问的时候说，仍然未掌握现场资料，不太清楚今次山泥倾泻的成因。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迅速组织救援力量，全力搜救失联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防范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和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渐转严寒，密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5度显著下降到听日最低大约7度，新界再低几度，高地有可能结冰，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成日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本周后期早晚天气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 63%， 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 Kelvin 为大家报道一节最新的交通消息。首先看看隧道情况，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龙尾现在排到去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亦都车多，龙尾而家喺桥面灯位。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对沙田方向，而家车龙系排到去油站噶。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系喺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喺碧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系车多啊，而家龙尾一路排到去亚街老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警署一段系车多，龙尾而家喺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车多，龙尾就喺龙日村。另外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兆康系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福亨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啦，停车熄匙悭油之余，又可以减少释出废气，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啦。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就咁样保持正常呼吸， 我唔得噶，我一落水我就呼吸唔到噶啦。 虽然被困嘅丁丁丁终于被救援队所发现，但系恐惧潜水嘅佢，最终可唔可以跟随展眼一齐逃离险境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视像版， 1月27号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表演嘉宾包括 Vinny、 It's me, hi, I'm the problem, it's me, 力尊、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过海隧道已经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的隧道费会便宜，各时段之间的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元。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睇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嘅收费显示屏。 睇你个样咧，都有啲攰，使唔使帮你捻两嘢啊？ 斌神，你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今日星期一啦，唔系净系我，你望下你周围。 当一天光各各斗快滚进铁罐，强制性决定。当一向中各各冇杀个性惯性，强制性坐定。若未定定，若未固定，靠你变做布景。当一天一个个眼分天气候，何妨披露分析。 太重复的过于路过游戏人物。 Got no say, got no say, on all the everyday, yeah, yeah, it's okay, it's okay, I wanna be a slave, 为开心食埋啖气，话变送机引皮。 仲懒翻屋企， 升班草卷个个眼嘅永远放正个答案里面，升职摆酒促脚在正案结案正个答案兑现。不需要问，只需要做做做做做做做。升官一刻激励，作个计算你算准某个数字。 陈天豪嘅派台作品叫 No Say， 能够喺咁冻嘅星期一热血嘅人只有后生嗰啲嘅啫。 想知海底可有书店，何同在那树下被雷电？用街中冰川，佢闹市有多远？真正越野兔如何遇见？何必想？书本插图 情愿亲眼望见灯塔月台瀑布。年轻一辈如果只吃前人预知那一套，再没前路。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在对话，不必找解月花，何表做都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到达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如想出发趁早，生命漫长，年轻一刹那。小的火山小到几处，文明尽处可是没神殿。从小哼的歌，地球若果有乐园，可会再结界才未经污染。除非打破未打开那门，从自己那视角将我地图画满，怀中空缺就交给我，环游乱世去装满，为城里那样沉闷。走在阳光下和河流再对话，不必找解月花，何鸟做都有把，沿途掘了晶石全收下，到大了要让我儿孙都惊讶，从前地表这么美吗？游到那方随我高兴，不必你说几，自由变快乐，不怕异国赛牌里学不识地，走在晴空下和太阳再对话，不急于找个家，由宇宙导航吧，迷途被骗都是成长吧，我没有太害怕，还想夺换败瓦，有种子发芽，一路狂奔吧，细节全部记下，用别人那地图难及我去画地图吧，沿途让我收集人的话，记住了那样字还精选一下，来年活出一种演雅， 你睇佢几阳光，几有朝气。系 Jeffrey 用呢首《我的世界地图》，年轻嘅话咧，如果你要形容佢意志坚定，你可以话佢 don't want to move。但年纪大嗰啲 don't want to move 咧，就系天气冻喺张床度唔想喐，唔想翻工。有公我揾 featuring Ash 呢首 Don't Want to Move。 冤家相睇很浅，坐低做最规矩的那位，必须得体密稳才越矜贵，这个伟大话题我已被破例，选择节目太虚伪，粗制滥造气质系文艺更out of my mind, ain't nobody can do it like mine, I'm so one of a kind, I know this is my time, hey, hustling, bustling, that's all I know to keep my body moving, come on, lady, be sing, now hush, see, now you step on my go straight, cause I'm moving too much, 只剩我没有关系，只怕世上有所谓，名利捍卫，低势也为要势，你是那位，任你批，但我今 you、no. 想令自己意志坚定少少，有时需要一啲仪式感嘅生活当中。一早瞓醒觉，有啲人可能需要嘅系一杯咖啡，又或者系一个丰富美满嘅早餐，开始新嘅一个星期。张曼莎嘅《In Love in the Morning》，朝早嘅呢个仪式感咧，有啲人就头先讲饮咖啡啦，亦都有啲可能系即系落公园做个运动，游个水先翻工，甚至乎简单冲杯茶都可以。 西装衬领带，很古老，夹从座驾保养好，菲林配相机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表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般长途好，多么好！只想回头，不赶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旧，尽初恋。心睇不见，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新火色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时相见，用我。有要求 后，情情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听过陈柏宇的怀旧是一种品味，正念就是有一些不同形式的仪式感，才可以好像魔毡咁带着你周围飞。不要睇笑呢一啲咁简单细微嘅举动，能够可以带你穿山涉水咧，就系靠呢一啲啦。 世界太细，没很想远飞，没有大志气，宝藏随地。星空已摸到疲惫，魔鬼也打到回避，直到遇见你这样完美。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Black, I and flow. Yeah, yeah, yeah, yeah. 留阿拉丁身边英勇战斗，背上了你洁净加速破旧，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解去孤单愁，明白我知不会罢手。要飞， 十里廿里万里我都怕死， 流过暴雨变沙漠传奇。No yeah， 甘心爱一有余地， 长期 他跟你亲吻甜腻， 除非 扮作默契转身后回忆。Yeah， You hold me up, we flow, hold me tight, I am we flow.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地静候，能为你思想祝福就明白我知不会罢手。 Hold me tight, I and we flow, fly, I and flow。 传说中的魔毡不要占有，你那美态连神灯都愧疚。我的公主放心你静候，能为你快乐去放手，只将憧憬挥霍掳走。 听呢首嚟自曾比特嘅新歌，同人以一个比喻作为呢首歌嘅歌名，歌名叫做《魔毡》。 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 ease our call， 苏荡音乐，随着拍子节奏渗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 ease our call。 Yeah yeah yeah。渗进我的躯壳。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陈明喜明白我哋生活逼人，但系每一日仍然要往上爬。于是乎，佢就用音乐治疗师嘅角度创作音乐，希望呼唤我哋对一呼一吸、一草一木嘅关注，藉住每个细节，令我哋明白生命其实系好简单嘅道理。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陈明喜《Need Your Love》。 思想点及于寒地，天气轨动了与我，从苦尽旅程十大乐，释放旧故事，幸福都不过如此。来日遇见你，不知解释了，遗憾内有爱，就算多琐碎，又再度燃起。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陈明喜 Little Love。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先听住六点钟新闻报道，回来之后会有我们苏动音乐星期一的音乐 Sona。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使用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再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你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 sauna 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呢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奔神，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 sauna 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sauna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 sauna 啦。 嘿，你都唔明嘅。 今日音乐桑拿介绍嘅音乐类型，头先开始有讲佢个名啊，叫做啊， 好聪明嘅跳舞音乐啊， 系 IDM 吓 ，Intelligent Dance Music， 呢个就系佢嘅称呼嚟嘅， 系好有智慧啊，你听得出系， 点样好有智慧法咧？因为半个钟头嚟会，你就会慢慢明白。 我真系好想问一个问题啦，即系到底跳舞嘅音乐？同佢嘅 intelligence 系有咩关系咧？即系 解佢分咩叫有 解啊？ 有智慧冇智慧咁样样咧？ 系咪 AI 做出嚟嘅咧？真系 嗱， 有一種嘅講法啦，雖然未必喺嗰個電子音樂 community 裏面嘅好認同，但係咧有一啲人嘅講法，好中意攞嚟取笑咁樣講啦。其實 intelligent dance music IDM 啦，其實佢就好似一個叫 electronic dance music 即 EDM。咁但係講緊係今日九十年代個 EDM 同而家講 EDM 少少唔同嘅。我哋用一個廣義嘅 EDM， 廣義即係總之凡親有電子嘅樂器嚇，就有用到電嘅一啲樂器 舞曲係啦，咁我哋就叫 EDM 啦，容易啲稱呼啦。咁其實 IDM 啊。是可以理解为一啲一般跳舞音乐嘅 alternative 嘅版本，即係 alternative pop 咁样。咁、 okay. 就係一个行另一条轨道嘅音乐类型嚟嘅。因为 係一个 subgenre 嚟嘅。 佢係一个 subgenre， 或者一个 genre， 啲人会咁样叫佢喺嗰陣时嘅90年代初出现啦。咁嗰个所谓即係智唔智慧个位呢，其中一样嘢就係因为有一啲人会讲笑咁样讲，就啊去 club 或者去 party， 然后听住嗰啲舞曲去跳舞，听住啲 pop song， 嗰种感觉好相对地系冇咁 intelligent 即系比较嗰种好沉醉于净系开心 party 嘅，好比较肤浅少少啊，好似嗱呢个系一个 庸俗啲嘅， 系啦，一个比较系啦，所以呢个系一个有啲人半讲笑半揶揄会咁样样去讲嘅，咁但系呢一个嘅说法就有人 buy 有人唔 buy 啦，因为其实本身 IDM 嘅出现并不是要做一个对立面， okay. 而出现即系唔系要话啊你嗰啲就蠢啲，我啲聪明啲，完全唔系一个咁样嘅原因出现嘅，系啦，咁啊但系咁究竟 IDM 呢、這个？聪明位嗰个名 intelligent 呢个字点解会出现呢？咁首先可以讲翻少少个 background， 因为呢一种音乐叫做慢慢出现到可以成形或者得到呢个称呼咧，大概系喺九十年代初，即系最准确啲嘅话就1993年 啊。嗰阵时我三岁， 系啦，我哋三岁嘅时候咧就出现咗呢种音乐嘅类型啦。咁咧系喺英国嗰边兴起多啲先嘅。咁首先英国喺嗰阵时间嗰、那个舞曲嘅先，大概即系除咗之前我哋会有讲一啲可能 jungle 啊嗰啲音乐嘅时候咧。譬如 Acid House 呢一樣嘢，美國嗰邊亦都過咗去英國啦。所以 Acid House 啲 Acid Sound 係嗰陣時喺英國嗰邊係幾流行啦。跟住仲有 Techno 都係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啲嘅音樂類型，佢哋自己都會有好多嘅分支啊、分拆啊咁。咁所以其實嗰陣時已經有人會稱呼有一啲 Techno 嘅分支叫 Intelligent Techno 噶啦。 OK， 係啦，即係又係嗰一種嗰、那個感覺係好人工智能、好電子。電子中再電子，即係你而家呢一種咧，唔單止淨你而家聽呢個嗰陣除咧，佢唔單止話俾你聽，佢係用一啲可能電子合成器去做啊，直情係嗰個感覺，好似你睇一啲科幻片，你入咗個實驗室裏面，佢嗰個電子感係再電子啲。 OK， 係啦。嗰個明顯咁再勁啲，咁即係有啲人會咁樣去慢慢去分嘢，即係techno 都有分好多種，有啲咧就係 party 啊 rave 嘅時候會聽，有一啲咧就係開始走另外一個方向嘅咁，咁所以呢啲字慢慢又出現啦咁，咁而點解會真係成為咗一個 genre 嘅名字咧？嗰陣時就要講一個唱片公司，一個獨立嘅唱片嘅品牌叫做 WAP WARP， 佢八十年代尾喺英國嗰邊出現，咁嗰陣時咧佢喺1993年咧，咁佢出咗一个合辑，嗰个合辑嘅名咧就叫做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就系、 是，哦， 系啦，即系佢攞咗 AI 即系人工智能 嗰个概念， 系啦，咁里边咧佢呢个合辑里边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佢哋嘅歌就放咗喺里边啦，而佢哋嘅音乐风格咧，佢就用咗一个真系好似 AI 嘅一个包装，咁佢哋嘅呢啲音乐嘅内容咧嘅 influence 咧。就好受一啲techno 嘅techno 先啦 ，house 啊等等呢啲擺咗落去，但係佢又唔係真係淨係你聽開嘅嗰種，佢哋一啲 mix and match 好多啲實驗性嘅聲音啊，跟住甚至乎會有一啲唔同嘅 sample 可以 sample 啲 hip hop 啊各樣嘢，即係總之嗰件事係好實驗性嘅，咁所以佢哋就會用咗即係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呢個 term 去做呢一個合輯嘅名咁樣。 但係我好好奇一樣嘢咧，就係咧你講起 dance music 咧，即係我就自然就係好諗起嗰啲好 disco 好摁嗰種節奏好明快嗰啲啦。但係啱啱聽你即係可能。在个 background 播住呢一种嘅 intelligence dance music 咧，我都喺度谂紧啊，咁会系点样跳咧？好似好冷静咁样嘅，听落去嗰个感觉会冷冰冰啲啲嘅咁样。 系，因为佢哋嗰个概念就系咩？除咗喺个音乐上面佢会有一啲好实验性嘅处理之外咧，其实最重要系嗰个出发点啊。以往嘅一啲 dance music， 啲人就会联想到系 club。 喺 party 聽。聽完我就係要用嚟跳舞，佢個功能就係提供音樂俾你跳舞。 是 但係開始一啲音樂人佢哋諗入我做電子音樂，佢哋會甚至乎稱呢啲叫做 electronic listening music， 佢唔係一個 dance music， 佢係一個 listening music， 攞嚟聽嘅，就係話你可以係喺屋企都可以播呢啲音樂聽，而唔一定要跳舞嘅。佢嗰個功能係淨係俾你聽，而唔一定要伴隨住舞曲。呢、這、一個框框喺度，咁、 okay. 所以你好似你啱啱咁講就是、哦一路理解電子音樂就跳舞咯咁，但係其實都唔一定嘅，係、啦，所以亦都出現咗頭先嗰個專輯嗰、那個合輯啦，即係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呢個就一個幾重要嘅一個專輯推出咗，而令到而大家會留意，因為嗰張合輯裏面嘅 producer 其實就集合咗一啲做呢一類風格音樂嘅人，嗰陣時就算未出現 IDM 呢個 term 都，大家就已留意哦呢、這個品牌。佢推出嘅音樂，呢一班人去做嘅歌就係一種風格啦。因為即係唱片公司，我一路都有講喎，佢哋做嘅音樂其實代表咗一種風格。 冇錯，冇錯。 係啦，咁佢哋而家就造就咗自己一種風格出嚟。咁所以頭先即係一路依度聽緊呢個底音樂啦，呢一首叫 Polygon Window 啦，係嚟自 The Diceman 呢一個嘅 artist 咧，咁係都係喺個合輯裏面啦。咁啊，跟住俾大家即係聽嘅呢一首歌咧，叫 Crystal 咧，都係嚟自呢一張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當中合輯嘅其中一首歌嚟嘅。呢首嚟自咧英国二人组合 All Tech Re 啊，系啊，佢哋话其实佢哋个组合名点样读都唔紧要嘅，系啊， 佢全份系 AUTCHRE 咁样，由呢一首收录咗喺啱啱讲嘅呢一张合辑，叫做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当中叫做 Crystal 嘅一首作品啦。咁啊，呢一个嘅即系 IDM 呢种音乐类型咧，可以再讲多少少。即系头先讲呢个合辑咧，其实嗰阵时 WAP 佢哋自己咧会有当年咧 send 出一个email 咁，一个 mailing list 咧，就系佢哋一啲唱片公司，我有一个 bucket 嘅歌，我啲 artist 喺度，然后咧就会 send 出去俾一啲唔同嘅可能 DJ 啊、producer、radio 等等 咁样， 系即系俾你听下，咁啊就做咗啲一啲 promo single 或者咁样嗰种嘅功能啦、概念啦。咁咧佢就其实系喺嗰一个嘅email 嗰个 email 嗰度啦，你理解为佢咧其实写咗一个 term 就系叫 intelligent dance music list 哦， 即系佢咁样去介绍自己呢一张合辑俾一啲佢希望接触到嘅一啲唔同媒介嘅可能行内嘅人咁样咯。佢甚至乎咧仲有一个 first message 嘅嗰阵时连埋呢一个嘅合辑嘅歌就系话 can dumb people enjoy IDM too 咁，即系佢有一个咁样嘅 catchphrase， 唔聪明嘅人系咪都可以 enjoy 到呢？ 一种享受呢种音乐咧， 呢一种称之为 intelligent dance music 咧，咁啊，即系一个小小 catchphrase 系啦，咁所以嗰阵时都几被关注 ，send out 咗呢一个嘅 mailing list 之后，然后大家就会留意啦。咁亦都虽然一路以嚟咧，即系做呢一种音乐嘅一啲朋友都对于 IDM 呢一个 term， 其实佢哋都唔系好特别，会用到啦，因为都一个几存在讨论空间同埋演绎嘅一个 term 嚟，其实 系 啦，即系因为大家唔系要做对立啊嘛，由始至终都唔系想话我嗰啲咧就高阶啲，你嗰啲就低 level 啲嘅咁 啊，系啦，即系其实大家唔系想做一件咁样样嘅事嘅，咁但系就系producer 做歌嗰班人冇特别好认真地叫做对待，要称自己音乐叫做 IDM 啊， 但系一啲媒体吓，一啲可能唱片铺啊或者大众系啦，即系佢哋会俾呢样嘢即系吸引咗，同埋我成日都讲 marketing 啦，重点啦， 因为大家都想用一个简单嘅方法形容一啲音乐或者形容一个音乐浪潮咁样嘅时候，喂，你都送咗个 term 俾我，我冇理由唔用啊，咁样， 同埋即系呢啲好使好用啊嘛，听落去就型咗啦件事。好似潮啲啦咁样， 系啦，所以唔同嘅人会用嘅 time 可能唔一样，但系大部分大家都好爱上咗 IDM 呢三个英文字，简单直接 容易记啊， 容易明白，容易解释嘛咁。咁但系咧，喺呢一个即系一班做intelligent dance music 啦，我哋都系用翻做 IDM 嘅 producer 啦。其实有好多好先驱者喺呢一张合辑里边出现，头先介绍过有啦。另外有一位咧都几值得提嘅 producer artist 咧，佢叫做 Aphex Twin、APHEX 跟住 TWIN。咁咧，首先佢都系唔系太中意或者唔好同意 IDM 嘅嗰个用字啦，佢反而会形容自己嘅音乐咧叫做 brain dance， 即系 脑部嘅跳舞， 系啦，即系佢解释呢一种音乐，我唔系俾你 physical 个身体咧，要真系好似传统嘅舞曲咁样跟住跳，佢嘅purpose 唔系咁样，咁但系你脑部可以受到呢啲音乐嘅节奏变换等等嘅刺激咧，令到你个脑里边都会有一啲悸动，系啦，都可以活跃，可以喺你个脑里边跳舞嘅咁样。咁所以其实因为讲紧IDM 有人去总结一啲嘅特色出嚟，就其实佢好擅长喺一种气氛营造，你会听到啦嗰个氛围啊，有啲 pad sound 咁样啦，跟住唔同音乐类型嘅 sample 都可以出现啦，用嘅声，即系头先啱啱听过一首 Crystal， 你会听到一啲 acid 嘅 sound 喺里边啊咁。咁所以就系 Aphex Twin 咧，佢就会形容自己嗰啲音乐叫 brain dance 咁。 呢一个形容词比起 intelligence dance music 咧，我觉得更加容易理解嘅，系啦， 更加贴切啲嘅。 系啦，我同意。 系啦，咁啊，所以 Aphex Twin 其实佢都系一个好元祖级啦。头先讲过播紧而家呢一首嘅 background music 叫 Polygon Window， 嚟自一个叫 The Dice Man 呢位 artist 咧，其实都系 Aphex Twin 嚟嘅。只不过用咗另一个名，系啦，咁啊，所以佢其实都系有贡献于头先讲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呢一张几代表性嘅合辑里边啦。咁但系除咗介绍佢系有翻一个合辑里边出现咧，系因为 Aphex Twin 咧，其实系俾 Daft Punk 咧形容过 Aphex Twin 系启发佢哋嘅其中一个音乐人。Daft Punk 大家都识啦， 系啊。 咁嗰阵时佢喺2001年有张专辑 Discovery， 咁嗰阵时 Daft Punk 嘅方向就系希望去发掘一啲，即系正如专辑名咁，发掘一啲究竟喺电子音乐世界当中仲有啲咩有趣嘅玩咧。而 Daft Punk 嗰阵时就有形容咧，即系 Aphex Twin 嘅音乐咧系。即系一个灵感俾咗佢哋去做呢一张专辑嘅歌嘅，因为佢哋形容 Aphex Twin 嘅歌咧就系佢唔系一啲好 big club hit 嚟嘅，即係唔係一啲夜店嘅 hit song 嗰種，但又唔係一啲好 lay back、好慢、好靜嘅歌，佢哋處於咗一個中間有趣嘅灰色地帶咯。 係的而且確中版少少， 中版少少，中間你話係咪完全唔喐得？唔係，雖然佢個本意唔係要你身體喐動，但係佢又唔係冇 potential 喎。 可以俾你摁下嘅，係 啦，即係佢又好似即係頭先大家聽嘅時候，你會覺得啊，都有啲節奏，有啲拍子等等喐啊咁。就係呢一種咁有趣嘅定位咧，所以其實 Aphex Twin 嘅音樂咧係得到好多，例如頭先講 Daft Punk 嘅其中之一啦。其實仲有好多出名 artist， 譬如 Kevin Harris 啊、Skrillex 啊，甚至乎好似Billie Eilish 等等，即係大家都會有 mention 過 Aphex Twin 呢一位嘅朋友。呢位朋友係影響力係好大嘅，喺呢個成個音樂線當中，咁所以喺今日呢個部分介紹 IDM 最後咧，就揀咗呢一首 Aphex Twin 嘅作品咧，亦都係即係 Daft Punk 特別 mention 話呢一首歌係對於佢哋嘅影響好大嘅歌曲，歌名叫做咧 Window Licker。嚟自 Aphex Twin 嘅作品叫做 Window Licker 啦，咁啊成只歌其实有六分钟嘅，咁啊今日冇听晒咧，听少少，你会有兴趣，大家可以翻嚟再听，去到后段只歌又变咗另一样嘢，但系又你又唔会觉得好似差得太远，系几有趣嘅一种变化嚟嘅。咁所以其实呢个 IDM 其实一路到而家慢慢转变咗，头先讲个 Melody Mix 其实去到千年来都仲 keep 住有嘅。 OK， 咁但系而家大家会提 IDM 咧，啲音乐人会讲咧，佢就唔系局限于佢系一种系咪 genre 咁简单咯，其实佢偏向系一个 approach 去做音乐，系啊，所以大家 大方向嚟， 有兴趣可以揾多啲 IDM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府再度推迟实施垃圾收费，立法会环境事务委员会讨论当局准备工作的进展。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说，处理地拖棍的最方便和简单方法是贴上11元标签，或者可以收集多些长形物品扎起再一起扔，就可以便宜一点。民建联梁希质疑，有几多家庭有足够地方可以储起几支地拖棍再扎埋一齐，又问系咪可以将几张凳搭埋一齐抌。谢展环话，有多种方式处理，到实地演练嘅时候可以针对唔同物品有唔同示范。实政原卓的田北辰建议，全民派发指定袋三个月，俾市民边做边学，到八月真正推行的时候会更容易。谢展环认为，不一定要由政府去派，举例可以由物管买指定袋再派给住户。本港气温骤降，长者安居协会预计，一线通平安中支援中心接获的求助个案会增加，中心将会预留足够人手应对，已经向职员讲解关于御寒措施、低温症状等资料，并且增加待命护士人手，以便更快提供协助和转介服务。 協會話由今個月18號至今日中午12點，超過38000個平安鐘用戶已經接收協會發出的御寒語音提示，中心亦都撥出5700個電話提醒長者為嚴寒天氣提早做準備。本港去年12月通脹持續緩和，由於新鮮菜價下跌，電力費用跌幅擴大，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CPI 按年升 2.4%， 升幅比11月放緩 0.2 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降溫，重返去年年初水平。剔除政府一次過紓困措施影響，基本通脹率 1.4%， 同樣回落 0.2 個百分點，連續三個月回落。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渐转严寒，密云有几阵雨，市区气温由初时大约14度显著下降到明日最低大约7度，新界再低几度，高地有可能结冰，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三全日和星期四朝早仍然寒冷，本周后期早晚天气仍然相当清凉。现在气温是13度，相对湿度 63%， 寒冷天气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天富海湾曾经系有交通意外，咁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噶啦，车龙有待消散，系去到大埔教老围。而较早前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平石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龙尾系去到虎山道桥底。咁仲有较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喇沙利道嘅交通意外，亦都已经清理好，龙尾去到太子道东近富豪东方酒店。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系车多，而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私隧同埋去荃湾车龙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去学园街。新清水湾道去坪石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圣贤中学。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至到牛头角站一段系车多。新界区方面，元朗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车多，车龙去到泥围。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好咗、啊。 嘿，系唔系真噶？ 嗯，仲冇晒烟味添。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 全世界睇好你戒，大家一齐加油啊！快啲打1833183戒烟啦！ 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的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他，将他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的白术遇上强势的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0日。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

想到就很快乐，我真的知足够了。偶尔想起你，自言自语，点点滴滴，哦，幸福是个秘密，享受却不知情。深夜里重播的旧黑白。想起是我什么人生真言，我都感激，已经很随性，已经很随性。就算再和你倒带人生，能失而复得，那是环游世界的梦。如果再错了，有没有可能？夜夜晚餐还是一个人，你曾经坐在这，另一份碗盘是你的，想到就很快乐。我真的知足够了。嘿，想念不小心调整了，别担心了，都过去了。时间不小心停格了，别在意了，会过去的。 陈奕迅倒带人生咧，舒舒服服啦，带少少 jazz 嘅味道，同大家度过呢半小时。 黄若琳三个人的晚餐。 在发光没形状，却又有重量，将吻未吻的渴望，他的气息在脸庞，爱都是有不是，是答案有没有答案，将散未散的盼望，比一生还要漫长。一个人的孤单，两个人未必肩膀。 好多女歌手的作品，啱听过有莫文蔚散， 感觉怀念几晚，一起向风破， 但你好肯给我挥霍、你说你已渐冷，爱多于过往，我说我也渐冷，却想再寂寞、感觉来吧抱拥这躯壳，来吧抱拥空空的这躯壳。 林忆莲 ，Hello 感觉。 这种笑容我没见过，你是不是在暗示什么？眼神这样算不算秋波？那是线索还是告诉我千万别想太多？像颗糖好诱惑，甜到梦里有粉红，小花朵一朵一朵慢动作飘落，像杯酒太诱惑，琥珀色的暗了我，摇晃我，好想醉倒在你怀中。终于体会暗香就是你发笑的风，原谅我的轻忽。 的你， 好想把你拥入怀中。 结束今日节目，最后带嚟有林宥嘉有听日同样时间再见。